開始啦，開始啦，唔好吹啦。 係啦，嗯，開始啦已經。 好，等我。 又到禮拜二嘅啊，仙人術二。係。我係仙人。 咁啊，夜期啊。 係喂，各位 chat room 嘅朋友，你哋好啊。係。仲有 YouTube channel 裏邊嘅朋友，你哋好。 係。 咪一陣成日話我哋忘記咗，我冇忘記咗你嘅，因為我負責睇 chat room， 佢又負責睇 YouTube， 係啦。 係啦。 好。又要講下交代下你嗰啲台務先。 係啦，咁講翻我哋仙人術二啦，咁每個星期二咧都會有現場直播嘅，咁啊由夜晚九點到十點鐘，咁啊維持一個鐘頭嘅節目啦。咁每次都會喺呢個 YouTube 同埋喺呢個 Facebook 咧都會做呢個即時現場直播嘅。咁 YouTube 嘅即時直播咧，你就要去翻我哋巴打台嗰個 channel 個頁面，咁你就會見到有live 嘅嗰個視窗噶啦。咁你就記得要 subscribe 翻我哋巴打台啦。咁最近咁要记得要揿翻嗰个钟仔，咁就会随时我哋有啲咩新节目啊，同埋有直播咧，都会喺YouTube 嗰、那个，即系我讲紧你个 account 啊，咁你揿翻个钟仔，咁每次有更新咧、你都会第一个见到系 update 咗啲咩嘅，同埋会第一个见到我哋直播紧啲咩嘅，咁啊，同埋记得啦，要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仲有我哋有个仙人热线。812565586啊，1001条线咋？ 冇错，好多噶啦。 冇 错。喂，有人打嚟咧，就唔使好多条线嘅，一条线都够啦。 系啦。 冇人打嚟咧，就一千条线都冇。 冇错啦。咁系咯，喺我哋呢、這个一个钟头嘅节目内啦，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分享一下你嘅灵异经历啦，或者鬼故事啦。咁啊YouTube 嘅 chat room 啊2383送提我哋啦，已经农历七月啦，踏入咗。 系啊。七月噶啦， 冇错。 礼拜睇先，礼拜几个日初啊？ 礼拜六啊， 礼拜六系初一 喎。系啊， 如果有阿 Turbo 哥答我讲嘅，佢话如果有兴趣咧，佢每年都会喺枫树街嗰个球场咧做嗰啲神功戏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如果可以去做副战咧，可以话你识佢咧，你系 PM 我，佢哋揾佢系啦。咦，我系咪有奉献啊？ 系啊。 好。喂喂系 ，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大家好啊！ 喂，你唔好睇个 mon 啊，你净系喺个电话讲啦， 系啦，因为唔同步噶，两边个直播时间都 吓我 mon 熄咗噶啦， 好，好 喂喂，边点称呼啊？ 姓林啊， 喂林生你好， 你好，有咩分享啊？ 都有几个嘅，先讲下，依家讲得未啊？ 讲得，系啊。 讲下啲朋友讲咗俾我听先啦，有啲就 好啊好啊。 讲第一个先啦，喺 广 场嘅。 好、啊。 大概好多年前咧，有个 friend 就啱啱喺屯门附近饮完酒。 嗯。 搭去屯门市广场，大概嗰阵时系夜晚三点几嘅，即系清晨三点几噶。 嗯。 佢就见到一个女仔喺嗰个某一笪地方度，好似跳舞咁嘅。 嗯。 佢两兄弟嚟嘅。 嗯。 就谂住去沟女啦，跳咗落去。 系。 即系谂住去倾下偈、吹下水，点知嗰条女咧就拧转面望一望佢，原来冇面嘅。 喺屯门广场。 喺屯门市。 市广场。 屯门公园啊！屯门市市公园啊！ 哦，即系轻铁站行埋去嗰个啊嘛， 系啦系啦，佢话喺两兄弟谂住入边见条女喺度跳舞， 嗯， 喂，系， 落去搭下讪咁嘅， 哦，哇， 一拧转过嚟咧就冇咗块面嘅，面咩都睇唔到嘅， 系， 嗯， 一吓到佢两个系咁走， 嗯， 跟住我仲问佢，我话咁你惊唔惊啊？梗系惊啦，咁走得快唔快？走得好快啊！哎呀妈，追住佢啊！话嗰只女鬼啊！ 喂，你知唔知以前有句说话话呢啲人嘅？ 系咩？ 索油索到火水咯！ 系，我就话我就同佢讲少话，你走得快唔快？梗系快啦，凑好过俾人斩噶嘛，追斩啊，走得好快啊！ 喂，夜晚三点几啊，大佬，一个女仔喺度真系。夜晚清咪已经嘅 半夜 哇三点钟啊最猛嗰段时间 系啊， 因为 就嚟天光嘛， 因为佢家两兄弟喺屯门市嗰度饮完酒嘛，啲酒吧度 係 加加行，佢諗住行去，佢喺友愛村度住噶嘛。 嗯。 經過諗住睇到靚女，佢掛目。 哇！真係喂，大佬。有两种人工嘢，如果一个人在跳舞呢，一系就呢啲朋友啦，一系就癫。 谂住结识下女神啦，点知结识咗女鬼咯。 系啊，一系就精神有问题嘅。 佢同埋咧讲咧，又好似好典型咁见鬼喎，又系富婆大寿啊，着啲轻纱啊咁嘅噃，长头发嘅喎。 唔 係最典型係咁喎， 最攞命著輕紗嗰啲跳起舞上嚟咧，就見到曬個身形嘛， 嗯， 好攞命啊嘛，諗住好嘢走埋去，點知原來係呢啲嘢。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仲有嘅，仲有多個嘅， 請講。 講下你附近嘅屯嗰度叫做乜？北江嘉湖銀座， 新北江銀座定新北江？ 嘉湖銀座 系 嘉湖銀座 系 嘉湖銀座度咧，嗰阵时啱起嗰阵时咧，我老细嗰度有啲嘢接咗做嘅， 嗯， 有个 friend 有 friend 嚟嘅，佢本身玩神功嘅，佢有眼耳噶啦， 嗯， 睇到细只噶啦， 嗯， 佢话有上课，就啱啱用啲 lift， 啱啱出门口，佢话见到一个人。嗰块面就黐住缝墙喺呢边嗰度嘅， 即系另转面望黐住缝墙。 系啦，冇错。 啊， 系啦，佢行过谂住做乜嘢咧？谂住问下佢做乜嘢啦。点知嗰条友咧，直情行入缝墙度啊，成个人摄咗入缝墙度，佢谂住拉佢嘅，因为佢唔惊啊嘛，佢本身玩神功噶嘛，佢谂住拉佢出嚟，点知拉佢唔到，俾佢摄咗入去。 喺个 lift 里边，即系佢喺个 lift 里边，系咯。 lift 隔篱， lift 笼隔篱嗰埲墙，吓 系啦。佢话佢黐住埲墙，以为佢做乜鬼嘛？以为咩人噶嘛？ 吓， 佢谂住问佢做乜嘢嘛？点知佢越行越入啊嘛？嗰条友 哇，直情喺埲墙度摄咗入去啊！ 哇，系啦系啦，想拉佢出嚟噶，佢谂住，不过拉唔到嘅。 嗯。哇！话时话我银座嗰间酒店好 Q 劲 嘅，吓真噶？ 系啊！ 我朋友结婚嘅时候咧，佢个老爷奶奶即系一家啦，因为我朋友个先生外国人嚟噶嘛，嗯、就系住喺嗰度咯。 系啊，好夸张啊！ 等我翻去问下佢先。 系啊， 跟住仲有一单嘅，又系喺银座嗰度嘅。 嗯， 就因为我哋嗰啲成日要上表情噶嘛。 系。 佢我咧啱啱行咗上完料之后，啱行开咗，谂住嗰部 lift 啱啱有人入去，佢谂住追入去叫等埋咁。佢啱啱就见到嗰部 lift 开咗，有啲衫味啊！我哋入去行入呢阵时，有时人入咗咪有啲衫味揈下嘅。 系。 佢就谂住追，等埋咁，佢一追揿埋去，咁揿部开咗部 lift 入边 lift 楼入边一个人都冇。 即是他看住个人托住啲嘢行入去喎，即是睇住个人入去。 睇住有人入咗去，见到有啲衫味仲剩低嗰部黏啱未闩门，见到啲衫味剩下。 系。 都入去揿，啱啱俾佢揿停部黏入边一个人都冇。 哇！ 仲入唔入去啊？ 佢入，因为佢唔惊嘅，佢本身先玩神功嘅。 系。 哦，好。 所以佢唔惊呢啲嘢嘅。 哇，唔係喎，我有個 fan 試過咧，又係成班人開工咧，因為佢做嗰啲咩啊？佢做嗰啲水晶蠟啊，咁咧你要閂曬窗噶嘛，做完唔係啲塵吹落去啦，咪黐到滿曬嘅。咁佢又食完朝頭早磨好曬就跟住掃啦，掃咗一陣咧就一食完飯咧嗱嗱聲趕住上去睇啊，即係想睇下嗰度點啦。佢个环境同你讲个差唔多，喺大堂嗰度咧，就见到有人行入去，咁啊嗱嗱声跟住尾啦，咁啊，佢嗰度成廿几卅楼噶嘛，嗰个单位，咁啊一去到咧就俾人冲到埋个 lift 嗰阵时咧，佢望到个 lift 里边个望到个 lift 开咗，有人入咗去噶啦，已经佢冲埋咧，俾后面嗰个一嘢扯翻转头， 系， 你知唔知点解？ 唔知 一噶， 因为嗰度 lift 门系开咗下边，根本冇个 lift 笼喺度啊。 哦， 如果系一冲入去就跌咗落去噶啦，根本系到 系啊， 系到门开咗，佢冲入去嘅时候， 冇根本冇部 lift 喺度嘅，净系得个门开咗啫。佢就见到个 lift 开咗门，有人企，有人行咗入去。但系佢后面嗰个同佢嗰个拍档咧，又见到根本系见到啲嗰啲诶 lift 嗰条缆啊， 降啊，系系降缆， 抌咗落嚟嗰条缆啊，佢根本见唔到人啊，根本乜都冇，佢个一嘢扯佢翻转头。如果唔系咧，佢应该就跌落去都唔死嘅，不过咧就唔知要点咯， 四肢断 晒咯，即系跌落个底下边咯，又有水啊，咪有两支油压顶嗰度嘅，有支油压顶嗰度防嗰啲砸落去噶嘛。 嗯， 哇，即系有可能就系话佢 鬼咁眼 睇到啲嘢，睇到灵界啲嘢。 佢唔系睇到灵界，佢系俾人揞咗对眼，以为睇。 佢以为嗰个人就见到个裂窿嘅，但系佢后面捉住佢嗰个人，其实系咩都冇嘅。 佢系啦，佢见到道门开咗，跟住。佢嗌都嗌唔切啦，见佢飙入部 lift 上，好彩嗰个人快啊，一手扯佢翻落嚟啊！ 哇，即系死人嘅喎，你跌咗落去。 佢一扯佢翻转头，嗰人醒一醒，佢又望到个 lift 门系打开咗，但系乜都冇，就系见到里边个里嗰啲个 lift 笼里边啲人冇 lift 喺度嘅， 好恐怖。 仲可以分享几单嘅，够唔够时间咧？ 我哋讲， 继续，请继续。 又系嗰个 friend 咯，佢话咧佢就住元朗油田入边嘅。 嗯， 佢话咧佢哋嗰度有 田。油田喺边度噶？马田系嘛？ 元朗油田唔系马田，系鸡地再入。 哦，鸡地嗰边系。 系啦系啦。 啊！ 佢话咧，曾佢嗰度咧就有到啲桥头啊，话好多人有夜晚听到有啲女鬼喺度嗌嘅。 嗯。 好多人听到，佢话有个 friend 咧。就啱啱嗰晚賭錢就輸咗，輸到就啱啱睇到只，即係聽到女鬼喺度嗌，喺度喊之類啲嘢咁啦。跟住有幾十個粗口，你老母乜乜乜打你老母乜乜乜乜乜乜咁。 咪輸到興奮去發泄啊嘛！ 係， 捉啲嚇到個女鬼喺度嗌救命，跟住佢話睇到嗰只女鬼喺蘆葦草上面飛過，話風度連鬼都驚。 喂，大佬，佢可能输咗几个月粮，人穷鬼都怕，大佬。 即系最怕咩穷鬼？ 总之就乜嘢粗口都讲埋，连性器官都讲埋，连鬼都闹到扑街先。 喂，佢嗰个地方喺油田啊，等我等下睇，等我得闲去，佢系有条桥噶。 佢话有啲桥头噶，不过依家唔知啊，因为佢讲开都大概都好多年前噶啦。因为你知道嗰度 系即系你叫我讲翻大堂啊死得啦！依家大堂路里边都变晒嘅，我去大堂嗰阵时仲有条坑渠，仲有人喺度洗嗰啲皮啊，啲皮翻嚟要洗干净佢噶嘛，然后先喷油噶嘛，冇晒啦！而家大堂变晒豪宅，变晒啲豪宅， 系啊，仲讲下啦，讲下我自己先啦， 好啊， 曾经。我本身我都是玩神功的，因为很多年前呢我试过呢，我就是 我在那些乡村住的，通常试过夜晚就倒算的 了， 我曾经试过一晚呢未赢过一铺，跟着呢第二天师兄打电话给我，即是本身我师兄，他说喂，你知不知道你昨晚做什么啊，我说什么啊，昨晚有隻鬼跟住你尾啊！哇，唔系啩？唔怪得我昨晚一铺都未赢过，因为冇可能你赌一万钱未赢过一铺嘅。 喂，但系你嗰阵时学神功噶嘛？佢都夹胆跟住你啊？ 有时会撞到噶嘛？会撞到唔系跟住啊？有时会有啲嘢或者所谓因果或者其他嘢咧， 系啲冤亲债主。 系啦，佢搞你唔到，佢跟住你都有啲问题噶嘛。 佢上唔到身啫，但佢都可以吊住你尾噶嘛。 系 啊，佢有啲嘢会可能影响咗你噶嘛。 唔系，我识嗰啲学神功嗰啲人讲咧，佢话如果佢搞你咧，搞到你，你仲大镬，即系佢一定好 高道行咯， 即系啲道行高嗰啲咯。 修 为 好高。 嗯。 哦，嗰时我啱啱学啫，学咗唔系好耐啫。 哦，咁佢 系有情咯。 嗰个即系你个师兄同你一石同埋你一齐赌嘅。 唔系，佢唔知，佢唔系同埋我一齐赌噶。佢第二日打电话，我哋分开住噶。 系， 即系佢成日打电话俾我，佢话喂，你琴日有啲嘢喎，唔紧要啦，同你搞掂晒啦，冇嘢噶啦，咁咯。 哦，即系佢感应到。 系 啦，佢都 有啲料到。 你话叫早少少啊嘛，唔使输到扑街。 早少少啦，师兄下车咁。 系啊， 嗰阵时冇手机嘅咧。 唔系啦，师兄，唔系你一感应到，即刻帮我做咗先啦，大佬啊。系嘛，唔使输到啫。 真 系一铺都未赢过，一晚喎，我真系未试过，即系自从识赌钱咁耐，我真 冇输身家已经好好噶啦。 我识有个friend 打麻雀就试过喺间即系佢。啊，不如我讲你 hold 住个电话先好嘛？你系咪仲有啊？咁啊，佢讲就翻嚟，我哋再讲啊，好嘛？ 好， 你等下 hold 住先啊，林生，唔使啊，你唔好收线得噶啦。 系， 好， 我 哋佢讲到先。